心的人最痛，痴情的人谁最怜，爱恨边缘转眼之间。花开花又谢，前世今生再续缘，成名糊涂心甘也情愿。手泪一 街上漫无目的。

迎合你动作演技，全没见地，却被你抱起，谈笑都极致美，应彼知己，虽有灯光黑美，总照射眼睛，而我不愿宿命，心里早认定，他人坐紧情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连场空气淡化。 不想再拍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连场空气淡化面换剧，垂头讲对白显些调戏，难面成肉女，我愿意安息。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？为何被你拥抱？角度似练比例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全部思绪剧本的实力。 落在我的梦里，好像眼前所有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麦田守望者带出的 OK， 轮回带出的突围，孟庭苇演唱的爱情的真相。

咖啡店， 昨夜 你已经说过了再见， 对面 空位一张无人来听， 天夜 试着把视线拉得很远，最好的咖啡店。

每一 中，像捧着一个梦，踏上你为我铺好了的彩虹，墙上的天使在眨眼招手，捧我的朋友一一祝福着我，放感动的歌，故意让我泪流，在催促你快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飞鱼演唱的《你知道吗》，张学友带出的《任性》，费翔和董玲演唱的《不能言语》。 细雨纷纷的街，弥漫着行人脚步，坐在路边咖啡屋，品味热气香浓，人影移动，视线朦胧，地球的另一端，你在忙碌，